你与不孝的孩儿孩子 you

白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手白娘，手心手白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娘，媳妇哈侬心快快起火哎哦。严得媳妇来听婆婆，阿玲从前太快弄，难为已经早陪在世来生出，弄看一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，西口的归的是红哎呼呼。媳妇侬生分不离异，一是长女不主要去和尚做，各种就叫严氏刀啊！侬爷娘媳妇去好进拉姑，听众婆婆欺负红官，高明夫人与侬做啊！媳妇龙是一辆发生平原拉姑，佛爷多来嘛两阿爷多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的龙总犯错，媳妇十分肯夫妻哦，还带我婆婆您难做。竹林雨山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女子玩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马个神经去婆婆，夫妻总会情深红啊！难舍我啊！阿玲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吗？只比侬长远为你亲人啊！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红星。